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亮忽然间飞了。 海潮一直觉得小可并不适合职场，而且小可那种无谓的、不科学的、不自量力的坚持牵扯了自己很多的精力，但是小可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这一天，小可到学校向老师咨询考研的事情。老师复姓欧阳，40岁的郑教授，就学术职位来说是相当年轻的。欧阳老师学问好，讲课还极富感染力，才情激情四射，在学生时代就被人冠以才女之名。欧阳老师建议小可考日本的东京大学。这个建议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东京大学的金融专业国际一流，小可是学经济的，日语又好，综合评估东京大学是最好的选择。第二是现在才准备考研，意味着比同届的同学晚了一年还大了一岁，那么将来的从业竞争力会受到影响，如果从东京大学这样的名校毕业，这两岁的差距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小可首先想到了海潮，如果去东京大学读书就意味着得出国两年。小可说，东大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考就考得上的。其实他心里想让老师给自己找一个不必非去东大的理由。老师却接着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个机会，地震把日本的留学生政策给震松了，相比往年同期，咨询留学日本的学生少了很多，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校品牌并没有因为地震受到影响。小可，你日语好，专业对口，有实习经验，现在呢，开始抓紧努努力，很有可能捡个大便宜。说完他又说，其实啊，就算没这个地震，你也没问题。小可，你知道吗？你天生就是一块学习的好材料，你要是个男生啊，前程不可估量。这话女生不如男生，小可无数次的听人说过，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这话让小可听了很烦，忍不住说，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男女是一样的，您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欧阳老师听小可这么一说笑起来了，也许啊，我不该这么说，但是我真心的认为，对女生来说比较靠谱的做法就是找个好男人嫁了。小可再也不说什么了。欧阳老师38岁结婚，40岁离异，一个人带着个才1岁的孩子，生活的颇为狼狈。这狼狈是旁观者的局外看法，个中有多少具体痛苦，外人很难体会。小可想，老师的结论来自他个体的生活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必照搬，可以忽略，不必反驳。总之，不管谁说什么，怎么说， 小可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不会动摇，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不想依附于任何人。回到家，沈化在屋里收拾东西，沈化准备离开北京回老家，小可帮他收拾，跟他说了说欧阳老师关于考研的建议。沈化听完淡淡一笑说，瞧，咱俩呀都面临着何去何从，你的多么豪华。对不起。沈化摇头一笑，两个人继续干活。沈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你这事儿去日本读研，郑海潮什么态度？我还没跟他说呢。我觉得他不会同意。如果他真的爱我。沈化觉得小可简直可笑到了极点。哈，如果他真的爱你，也需要朝朝暮暮啊。 东西彻底收拾好了，已经收拾好几天了。沈化来的时候是一只箱子，走的时候变成了两只，外加三只需要托运的纸箱。遍布四处的杂物透着一种凄凉。小可动手清扫着，沈化坐在椅子上休息，眼睛失落地看着某处，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没有。就在沈化预备离开北京的头一天的下午，他意外地接到了光瑞药业人力资源部的电话，请他择日去公司面试。挂掉电话，沈化沉思了许久。就在这个时候，向飞的短信又来了。向飞的短信非常的简单，只有七个字，我已经换了司机。看完短信，沈化当即下了决心去。他当下又动手打开了箱子向外拿东西。他当然知道向飞要他是因为什么了，但是他不在乎，哪个单位发展都需要人才嘛，只要自己好好工作，用能力证明自己，向飞是会接纳他的。眼下沈化要做的工作是说服邓家同意。邓文轩对光瑞药业无孔不入、见缝就钻的做法极为反感。现行医疗体制下，医院经费普遍不足，于是以药养医，这就决定了药业公司将医院医生当作药物销售的主攻目标。为此他们还专门设立了所谓的医药代表的职务，医药代表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90% 是花在医生身上的，送钱送物那是基本的。为了联络感情，有的医药代表甚至能做到去幼儿园帮医生接孩子，甚至去医生家打扫卫生、洗衣服。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受了人家的好处，那你就得替人办事。如果能够选择，邓文轩是反对沈化去的，但是这次他没得选，他必须同意。在沈化去光瑞的头天晚上，邓文轩抽时间跟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想通过沈化去告诉光瑞别打自己的主意。他先是简单的跟沈化讲了讲医院和医药公司的关系，然后他郑重的对沈化说，小华呀，我用药的原则是该用的药必须用，不该用的药绝不用，给钱给什么都不用，你明白了吗？沈化点了点头。邓文轩进一步明说，这次你去光瑞药业，不管他们因为什么要你，最终路能不能走好，能不能走下去，是要靠你自己啊。邓文轩的潜台词很明确啊，那就是你别靠我。 沈化郑重地点头承诺。向飞安排沈化做他的助理，因为现任助理怀孕了，还有一个月要生，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带一带沈化。这天，沈化捧着前任助理指定的药学杂志学习，电话通知他去向总办公室开会。等到沈化到的时候，向总办公室沙发上已经坐好一圈人。向总在他扩大的办公桌后与沙发有着3米左右的距离。沈化呢， 他就迈着小碎步到沙发跟前坐下，坐下来后打开本子，拿出笔，眼看向总，面带微笑。这微笑里不自觉地掺入了一点人们面对权势时的谄媚。 曾经沈化仗着自己是邓文轩的亲戚，仗着自己是向飞请来的，他对面前的这位老总啊，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小觑。他心里头觉得两个人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嘛。可是等他一到了公司，第一次见到了向总，他纠正了这种错觉。那一天前任助理带他去向总的办公室领受任务，向飞坐在办公桌后面，遥遥地望了他一眼，就再也没有看他，只对前任说话，并非是冷淡倒反而刻意了，那是典型的公事公办。他是老板，而沈化呢，是新来的员工，仅此而已。沈化一下子就能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那种上下级的距离。这次仍是这样，沈化一进来，向飞只是看了他一眼，马上就对沙发边上的那个人继续点了点头。你接着说。那个人马上说道，邓文轩主任是上周四出的专家门诊，咱们的人去挂了他的号。沈化全身一个机灵啊，他抬头看了一眼向飞，向飞根本就没理他，只是专注地看着说话的那个人，并且做着指示。你不用讲过程，说印象。好的，向总。我们印象中邓主任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的专家。沈化低下头忙去做记录，向飞的声音在耳边回响。跟这种学者型的专家打交道啊，有一个原则，不能谈钱。跟他们谈钱，那就能使他们戒备，甚至使他们反感，进而殃及我们的产品。希望你们要注意啊，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对策，钱不是万能的。我们知道脑神宁是脑神经外科的好药啊，但是同类的好药不止咱们一家。还是那句话，这种时候谁先能够让用户了解你，谁就先占领了市场，谁就是赢家。邓文轩是脑神经外科的著名专家，并且又以正派为业内人士所称道，这种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沈化以拼命记录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当初邓文轩找自己谈话的时候，自己有点不以为然。按沈化的想法，就算向飞真的想通过自己来利用邓文轩，也得过段时间，先做些铺垫，含蓄一点，不可能赤裸裸上来就来。而自己呢，则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工作，展现自己的能力。可是没想到向飞就是这样赤裸裸上来就来，须知啊，自己上班一个月时间都还没到呢。 向飞是急呀，这并不是他素来的风格。其实他也知道感情投资是急不得的。想当年袁世凯为了搞掉政敌，就给大太监李莲英送礼，一送就是多少年啊，一直等到时机成熟了，才让李公公在慈禧老佛爷面前给自己的政敌造了点谣，一举把政敌扳倒了。这个作为历史上感情长期投资的成功案例，向飞焉能不知啊。但是他实在是没时间了。公司的现状一如中威投资的总监郑海潮所言，就算能熬过今年，明年一定是熬不过去的。如果脑神宁不能尽快占领市场，谁也无力回天。 沈化做记录走笔如飞，可笔下写的什么全不知道，脑子里一直在紧紧的思索，如果接下来向飞真要提出让自己去做点什么，自己该怎么说呢？ 向飞什么都没有对他提，再着急向飞不会乱来的。向飞只是让沈化负责听，让他的脑子里时刻紧绷着这根弦就行了。向飞对那个人继续说，你再去找一下邓文轩，但是要记住原则啊，不许谈钱，或者说事先不要谈。想让这种人在众多同类产品中选择我们，不要企图收买，只能去感动。换句话来说，需要感情投资吗？说完他换了下一个话题，邓文轩的事情就此打住了。 沈化无端觉得向飞在说感情投资时朝自己身上瞥了一眼。这天沈化上班要求九点到，他呢 照例8点多就来，带着职场新人特有的热情、谨慎和急于表现的殷切。前任助理回家待产，沈化现在独挑大梁。他路过偌大的工作平台，只有保洁阿姨的身影。沈化踏着轻快的步子到办公室，掏出钥匙开门，没想到门自己开了。他把门一推开，赫然见到向飞端坐办公桌后。总裁和助理共用一个套间，总裁在里，助理在外。只见向飞眼睛盯着置放桌子右侧上的那台 21.5 英寸液晶显示屏，右手食指滑动鼠标，看得全神贯注，直到沈化轻声叫他向总，这才如梦初醒般抬头招呼说： 哦，来了。说完他看了一下腕上的表，哎呦，这么早啊。 您更早。 嗨，我压根就没走。向飞说着，身体带着转椅向后一撤，站立起来，两臂向上向后使劲地撑着。 哎呀，昨天下班后开了个会啊，会结束的时候都已经凌晨2点多了，我干脆啊就在这儿眯了会儿。 说着他指了一下那组沙发。 什么？那您才睡了 啊？我是7点就醒了，我刚才想看看脑神您的销售情况。 沈化没有敢接这茬，这是个危险的话题。好在向飞马上又说： 你来的正好，去给我买点早点，10点钟啊我还得到中威呢。 能行吗？ 这算什么呀，需要的时候我能几天不睡，完事之后呢再一睡几天，天大的事儿，只要想睡上床就着。我这里面啊，向飞说着指了指脑袋，我这里面安了一个开关啊，一按开立刻就醒，一按关马上就着，这也是天赋啊。 还是精神，沈化默默想，这是成功人士特有的必须有的坚韧。公司楼下附近有不少的早餐店，沈化绕远去了麦当劳。央视315晚会曝光麦当劳有出售过期食品现象，等于为他做了最好的广告。逻辑是这样的，曝光的必须是企业存在的最严重问题，那么比起地沟油、有害添加剂还有人造肉之类，这麦当劳等于没有问题，属于放心安全食品。沈化当然要让向总吃安全食品。通过一个多月的接触，不知不觉间他对向飞已有了发自内心的忠诚。 向飞在去中威之前交给了沈化一份信息不写的关于脑神凝的论文，他还没来得及看。他让沈化看，其实并不指望沈化能提出些什么建议，他只是想让沈化尽快的熟悉业务。下午向飞从中威回来，让沈化谈谈对论文的看法。沈化其实是有看法的，他只是拿不准该不该说。他曾从小可那儿听说了有一个词儿叫公司伦理，这词儿包含的意思里有一个似乎是说公司内部的人应该互相补台而不是拆台。论文沈化其实认真地看了3遍，印象非常糟糕啊。比如论文里头竟会用出这样的句子，脑神凝的出现是填补脑神经外科用药重大空白的经验一枪。沈化的顾虑是，如果自己实话实说，算不算违反了公司的伦理，拆信息部的台呢？他迟迟疑疑地回答： 要，我是外行。 向飞从他的迟疑中看出了问题，鼓励他：没关系，你就说说你这个外行的看法吧。 我觉得这篇文章不像论文，自夸的痕迹太重，客观的论据又太少。 向飞意外地看了沈化一眼，马上拿起了论文看，没看几行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把论文一扔，拨了一个内部号码：你过来一下。既不做自我介绍，也不问对方是谁，可见他之愤怒。沈化坐在桌前整理前任交下来的资料，总裁办公室的门关着，而向飞的声音却还是传了出来：你们觉得你们的这论文行吗？啊，临床对象的年龄没有，男女比例 没有，禁忌人群没有，过敏反应也没有。写的都是什么呀？老王卖瓜，这不叫论文，这叫广告。就算是广告，也是九流的广告。就这种文章，你们想在医疗杂志上发表吗？做梦！就算你们花了钱，最多能够上个报纸中缝。 沈化桌子上的座机响起，是销售部来的电话。公司请了一部分医院的科主任去坝上玩，回来的时候车抛锚了。医院科主任是公司公要的主攻对象，是县官不如县管里那些个县官，组织他们旅游是公司重要的公关手段。现如今送吃喝没人稀罕，送东西很难送上心坎，直接送钱财务不好通过，送旅游便成为了上乘的选择。来回路费吃住全包，考虑到科主任工作忙有可能出不来，老婆孩子可代为前往，同时还有进一步的打算，等公司上市后资金再雄厚些送国外旅游。向飞对此相当重视，而每一次的旅游安排向飞都要过目，所以当旅游出现问题时，尽管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从旅行社另外要车去接他们了，但是同时及时的汇报请示仍是最聪明的做法。打电话的人说完情况，希望沈化马上向向总汇报，看向总有没有指示。 沈化让对方稍等一下，放下电话就向向飞的办公室走去。预备敲门的时候，向飞的声音再次传了出来： 我不关心花多少钱，我只关心钱花到哪了。一个烂编辑，你们给他钱干什么？ 信息部的人似乎在解释，说什么不给钱不给灯之类的话。香妃的怒吼声又传了出来： 就你们这种文章，给了钱他也不敢登啊，给钱他就登啊，那个杂志明天就得垮。 沈化没有敢敲门，他返回办公桌前拿起了电话： 向总正开会，稍后啊我向他汇报。我个人补充点建议好不好？我想是不是马上通知酒店，晚上呢多准备几个菜，算是给客人压压惊。 对方连声答着好，挂上了电话。信息部的人走了之后，沈化对向飞汇报了车抛锚的一事及其自己建议的处理方法，没有表功的意思，只是出于新人的小心谨慎，力求情况准确无误。向飞对沈化这个新手居然能提出如此到位的建议大为赞叹，再加上论文的事情，向飞在心里对沈化另眼相看了。 到底是出国读研还是留在国内读研，这成了最近小可和爸妈以及海潮争论的焦点。但是小可知道爸妈不能把他怎么样，他们对他的爱无前提无条件，眼下真需要他对付的是海潮。 王海玲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你就是转啊转，就你最适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亮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向飞让沈化到公司来上班，完全是因为沈化和邓文轩的关系。他对沈化的工作能力没有任何期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沈化的表现让向飞有些刮目相看了。 向飞让沈化做他的助理，除了想近距离地了解邓文轩的动向，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乘之机之外，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觉得沈化形象好，不管是搁在屋子里还是带出去都能养眼。他对沈化的作用就相当于人们说的花瓶。花瓶这个词在向飞那里没有任何的贬义，随着影视娱乐和时尚界的迅猛发展，美色已经成为稀缺资源了吗？不过对于向飞来说，他对沈化其他方面的能力没有太多的期待，你总不能期待一个女孩子才貌双全吧。但是向飞对于沈化这个职场新手居然能提出如此到位的建议大为赞叹，当即他由衷的重重的表扬了沈化。 晚上回到家，沈化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得意，他对小可说，小可，你总说职场这不好那不好，哎，我怎么没这感觉？从前没有到职场，我没发言权，现在我要说呀，这上班的感觉好极了，每做完一件事得到领导的认可表扬，感觉真的好极了。小可很不高兴，但是不想太伤人，他含蓄地回击，职场和职场能一样吗？沈化听出了小可话里的意思，小可，你是说我能有今天的一切是因为向飞有求于你爸是吧？沈化不等小可说是不是，正色道，这么跟你说吧，小可，目前你爸的存在对我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是负担，需要我额外的分出精力来应付。小可听沈化这么说非常非常生气，你这是过河拆桥？哼，我不想过河拆桥，但我讨厌别人否定我的存在，我的价值。就在这个时候，沈化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脸上冰一样的冷硬瞬时化成水样的柔软，接电话时的声音也是，向总，眼含笑意，笑意发自心里。 向飞要出差南京，他让沈化陪他一起去，沈化连忙从小可的桌上拿过纸笔，飞快地记下电话那头向飞让他做的种种出差的事宜，订机票，订酒店，通知光瑞南京分公司接机，带所需的资料，记向飞的身份证号码，等等等等。等记完了这些东西，沈化收起电话，正要离开房间自己上网去查航班的时候，他被小可拉住了。 化姐，向飞让你和他去南京？ 沈化微笑着点了点头，小可进一步问道， 单独去？ 沈化眉毛一扬，下颌一抬， 没错。 小可急了， 花姐，你不能单独跟他去。 沈化这会儿都有点讨厌小可了， 别把人想得那么阴暗。 小可没有察觉， 他肯定是别有用心。 沈化干脆地说道， 那你说怎么办？ 小可哑了，说不出来。 我认为他不是那种人，我是说不是那种直奔主题的粗人。如果他真有你说的那个用心，肯定也是玩玩优雅，玩玩暧昧，玩这些是我的强项。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所有的弦外之音，所有的暗示听不懂。人家要是明着试呢？再说呗。沈化扔下这句话，匆匆地离去。 慧娟在厨房里摘菜，豆角老了，两边的丝儿很难摘净，摘着摘着她就突然烦了，把豆角往盆里一扔，一转身腾腾地走到客厅，气冲冲地说道， 不行，这事儿还得跟他妈说。 慧娟说着就去拿电话，旁边的邓文轩赶紧说，哎呀，要说你早说嘛，现在说有什么用啊，人已经走了，白白让他妈担心吧。 让他妈请打电话盯着点，一个年轻女孩单独跟男上司出差，能出出什么好来？ 哎呀，没那么严重，另外我相信沈华有能力啊，他能保护好自己。 哼，我从来就不担心他的能力，相反担心他太有能力太实际，为达目的什么事都能干，敢干。你看上次陪酒不就是个例子吗？真出了事儿啊，我们负不起这个责。现在我只但愿那向飞是个柳下惠。说着慧娟就拨通了沈化妈的电话。小可在屋里听到这话哈哈大笑，慧娟非常生气，哼，还有心思笑，这沈化要真当了小三二奶怎么办？妈放心，他当不了小三二奶，人家向飞离异单身，哼，那就当情妇。哎呦妈，怎么知道人家当不上正房呢？慧娟实在没心思跟小可斗贫，她举着电话说，这孩子啊，不能留了，得赶紧让他走，丢人不能在我家里丢。突然慧娟闭了嘴，因为那边沈化的妈接电话了。 沈化和向飞在南京待了三天，三天的时间里，两个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活动，形影不离。当然同住是指同一个酒店而已，个人还是住各自的房间。那是一家五星的酒店，向飞住在2208，沈化住在他的隔壁2210。那是沈化第一次住五星级的酒店，刚刚踏进大堂，他的心就提了起来，兴奋激动和愉悦在惶恐不安下涌动着。不过他很好地掩饰了自己，但是在用房卡开门的时候，他还是露出了破绽，他打不开那扇门，那个门卡翻来覆去，正插反插，门就是打不开。就在这个时候，向飞从2208房间走了出来，他们俩约好放下东西先去吃饭的。向飞一看沈化打不开房门，连忙接过他手中的卡，帮他也教他打开了门。沈化的脸有些红。 我是第一次住五星。 哎，没什么，什么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年轻。向飞淡淡的话不仅化解了面前的尴尬，更向沈化指明了前景啊，都有第一次，那就说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第 N 次。他还年轻，那就说明有希望有未来。 当晚吃完饭回房间，沈化进门后愣住了，走之前敞着的窗帘已然合拢，沉甸甸一垂到地，床罩被取走了，趁着白被单的毯子掀起折出一个三角，三角上握着一只玫瑰。沈化轻轻一步过去取那只玫瑰，手被扎了一下，以为是假花，只见玫瑰旁有着卡，卡上说祝君晚安。沈化把花放在鼻子下，只闻得一股淡雅的甜香。闻着花香，沈化默默想，这才是生活啊。 那三天除了工作之外，在向飞的带领下，沈化可以说是大开眼界，他甚至见到了《非诚勿扰》里的著名的光头的主持人。原来向飞有一个同学在江苏电视台工作，见到那个主持人真人的一瞬间，沈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那是如梦似幻的三天啊，这三天里只有两件小事梗在沈化的心头难以消化。一是他的妈妈一天恨不得打来800个电话，半夜也打，也许妈妈觉得夜里更应该打吧，这就相当于查铺嘛。可是老人家就不想想，如果女儿真的跟老总睡在一起，电话查铺有什么用呢？二是向飞每晚的分手，他和向飞在酒店共住了四夜，每天回来不管多晚，他跟向飞在208房门口分手，向飞拿出房卡打开门，沈化就恭敬地等向总进门。等到门在向飞的身后缓慢地自动合拢，沈化才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每每听到向飞的房门合拢时的那轻微的咔嗒一声，沈化在感到放松的同时也感到一种失落。三天四夜，一男一女同进同出，形影相随，可是这个向飞不仅没有明示，连暗示都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这让沈化不能不怀疑自己对于向飞是不是就没有魅力啊。但是他不知道向飞为抵御他的魅力做了多大的努力啊。向飞不是柳下惠，但是他很清楚，像沈化这样的女孩不会只甘于做个情人的。同时他还非常的清楚，自己也不太接受这样的女孩子做妻子。要是这样的话，两个人关系搞僵，接下去那么邓家与他也会结仇啊。他不能与邓家结仇，他绝不能因为贪一时之欢误了自己的立身之本。 沈化回北京到家时，家里刚吃完晚饭，慧娟把碗收拾进厨房，沈化从箱子里取出条新睡裙，去掉包装袋，两手提着来到厨房门口让慧娟看。小姨，杭州产的真丝睡裙好看吗？慧娟瞥了一眼，随口说句，嗯，好看。沈化追着说，您真觉得好看？那是一条吊带睡裙，黑色，穿上的效果就是半裸，以慧娟的审美观念怎么可能真觉得好看？她只是不想扫人兴。 我绝不觉得的，你喜欢就行。 小姨，是送您的。 慧娟不反对别人给自己送东西，何况沈化在家白吃白住这么久，但如果东西送不上心坎，她是不领情的。沈化送自己这玩意儿，往好里说是没用心，事实上说不定很可能是别人送沈化，沈化看不上不喜欢，拿来糊弄自己。于是当下没好气道，哎呦，化，你什么时候见我穿过这个？沈化浑然不觉，哎，小姨，没穿过才要穿嘛。慧娟再也不想掩饰嫌恶，对睡裙和沈化做法的这种厌恶，这玩意儿穿上等于没穿，你让我穿，我什么时候穿？穿了给谁看？沈化被这一连串的问号问得懵住了，两手提着睡裙僵在了厨房门口。慧娟意识到自己过了，叹了口气，哎，华，我是嫌你乱花钱，刚开始工作还在试用期，没多少钱啊，放我衣柜里吧。沈化把睡裙放到了慧娟的衣柜里，转身就去小可的房间，他有好多话要说。几天里发生的事情让沈化兴奋不已，激动不已，不吐不快。哎，小可知道吗？见到孟非的那一瞬间啊，我真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在下面看啊，他真的就是一普通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个人堆里找不出来的那种。他活生生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只跟你一个人说，而不是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那感觉真是奇妙。总之，这次出差两个收获：第一，熟悉了业务；第二，步入了不，见识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小可不怀好意笑着问：“没有三吗？”沈化正色道：“绝对没有。这几天啊，我和向飞同进同出，同吃同住，他一句暧昧的话都没有，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暗示都没有。总之，人家压根儿没那意思。你们都是庸人自扰。”哟，化姐能在你面前保持淡定的，还真不一般。事先设想了无数应对的措施，到头来一条没用上，搞得我很有挫败感。说着，两个人同时放声大笑。就在这个时候，慧娟出现在门口。话，你要没事，去把碗刷了，厨房手套破了，我去买双手套。你刷吧，小姨，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慧娟万万没想到沈化会这么说，她瞪眼看了他两秒，扭头就走。小可也没想到，于是小可说：“走走走，化姐刷碗去，咱们一块儿去。”沈化等到慧娟从家中消失后说：“小可，没听你妈说吗？手套破了，我可不能不戴手套刷碗。”说着，沈化把双手伸到自己的脸前看，只见自己的手掌很小，粉嫩，食指细长圆润。手啊，可是咱女人的第二张脸哦。 就在这个时候，小可的手机来电话了，是海潮打来的。电话中，海潮的声音很匆忙：“我正在忙着呢啊，刚刚看到你的短信，这周我一点时间也没有，下周我们再约好不好？我先挂了啊。”虽然用的是征询的语气，但是他没等小可回答，就已经挂断了电话。听着电话那头挂断的嘟嘟声，小可做出了决定。之前他数次约见海潮，想跟他当面商量考研的事，可海潮一直忙，没有时间。而现在，小可已经决定了，要考日本的东京大学。他把这个决定用短信的方式通知了海潮，海潮的回复也是短信，内容很简单：正在开会，晚上去你家找你。这天吃完晚饭，小可把客厅的茶几收拾了，摆上了茶杯，洗好水果，等着海潮来。他的心中紧张不安，海潮的不直接表态就是一种表态嘛，而他也不准备让步。海潮一进家门，寒暄过后，慧娟让他和小可去小可的屋里玩。海潮坐在沙发上没有动，沉默了片刻之后问道：“叔叔阿姨，你们同意小可考东京大学了？”邓文轩和慧娟同时一愣，听海潮这口气好像不同意。他们都以为海潮一定是同意的，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海潮不同意，小可怎么可能单方面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呢？当下顾不得细想，邓文轩谨慎地回答：“我们一向尊重女儿的选择。” 紧跟着邓文轩的话，慧娟也说：“海潮啊，我们是觉得她要去，我们同不同意的有什么用啊？” 海潮的心里有了底，他转过脸看着小可：“小可呀，你想过没有，去日本读研意味着我们俩要分开两年呢。” 小可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想过。” 海潮心里一沉，心里有些不太高兴，可是表面上仍然很镇定。他开玩笑似的说着心里话：“那你想过还去啊？啊，是不是有点自私了？” 没想到小可非常镇定地说：“海潮，这些天我多方做了咨询，如果考研的话，东大可是我最佳的选择。学校每年有很长的假，一放假我就能回国。还有，现在通讯手段这么多，联系起来很方便的。” 直到这会儿，慧娟才回过味来，感情海潮 不同意这事儿，他当下对海潮一挥手：“ 哎呀，这孩子就这样，想起一出是一出。”哎，小可，现在全世界都往中国跑，你倒好去日本。哎，日本的核辐射你不怕？又来了，又来了吗？是全日本都核辐射了吗？就算是又怎么样？少活几年而已，又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小可，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也不能只为自己想着。本来我以为这事儿啊，你跟海潮商量过了，你们都同意的事，我们不便多说。要知道海潮不同意，打死我也不同意。慧娟心里想，别的不说，单只说为这事儿跟海潮闹分了手，有什么好？于是手一挥说：“小可，日本不去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小可谁也不看，我想去。 不能去。 妈，我是成年人，我的事情让我决定好不好？我有我的想法。 哼，还有你的追求，你以为就你有想法有追求？谁都是打年轻时过来的，谁都有追求。 要都像你似的，今儿东明儿西，整天做梦，说走拍拍屁股就走，不能够。小可实在不想再跟妈妈费口舌，真到事儿上，爸妈不能把他怎么样，他们对他的爱无前提无条件，仅可以暂时搁置一边，眼下真需要他对付的是海潮。于是他对海潮说：“海潮，你不同意我去的理由是不是我们得分开两年？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两年你等不了？” 两年我可以等，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不太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做这个决定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必要呢？ 欧阳老师说：“ 哎呀，小可，两个人在一起要有分工，一个人去奋斗，一个安安稳稳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好吗？” 小可没反驳他的观点，因为他不想辩论，更不想吵架，只是接着海潮的话说：“去日本读研就是我喜欢的事儿。” 那前提呢？前提是两个人要在一起嘛。小可的决定让海潮心寒，他突然发现这个看起来似乎水晶一般可以一眼望穿的女孩还有不为他了解的地方，更不是他以为的那么容易驾驭。 慧娟和邓文轩终于闹崩了，但是沈化很明白，只要慧娟和邓文轩分居，邓家就没有他的房间。但是如果他能继续住在邓家，就还有希望完成向飞交给他的任务。于是他决定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 王海玲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的船，就你最适合。适合。